阵蒙蒙，昔时两邻可相逢，烟又蒙蒙， F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咱们就以在座的工人师傅们，一汽的工人师傅的生活为题，怎么样？ 太好了啊！太好了， 这贴合你们生活，大家爱听不爱听？好不好？ 好，一气的事儿。 哎，就说你这事儿啊。你说啊，你扮演什么角色？ 我呀，我演丈夫。现在开始，我就是咱们一汽的设计人员了。 哦，好，欢迎。金导啊，他演丈夫了，你演什么呢？ 这还用说吗？啊，他演丈夫啊， 我，对不对？ 说出来， 这不用说，大家都明白了。 演什么？ 我就演一汽的媳妇儿。不是，我们一汽啊，男同胞一个标准的妻子。 谁呀？ 我呀， 还标准呢？ 对， 就您这尊容还标准？ 那当然，中眉不大眼睛一笑，两个酒窝，高鼻梁，大家喜欢吗？怎么样？ 哎，喜欢， 都喜欢。 这 稍微肥了点是吧？ 肥了一点， 不是，但是父亲。 好， 那从现在起就这样了啊。 对， 你就是工人师傅，他就是你的妻子。 我演妻子， 我把这我化个妆， 还化好妆？ 当然了。 好， 我把情节跟大家交代一下啊。哎、你呢？嗯，在厂子里搞设计，加班加点，已经有将近一个月没回家了。 哦，好长时间没回家。 哎，对。没回家呢、嗯、本来说今天上午回家，哎，因为工作又耽误了十几个小时， 我又接着干了十个钟头。 你到家，你说你爱人能不生气吗？ 肯定生气啊。 一生气他给你闹小性儿、哦、不给你开门。哦，知道这情节了吧？ 知道知道。 他不给你开门，你就想方设法把门叫开。 没问题 啊，交我了。 怎么了？这模样 怎么样？ 不就是叫门吗？没问题。哎呀，在外边工作了将近一个月了，今天总算到家了。 到家了， 叨叨，叨叨，宽宽，宽宽， 叨叨宽宽，俩熊猫这是。 哎呀 你大庭广众之下， 这什么叫大庭广众之下呀？ 对 呀、 啊， 你交代明白了，这是家里呀、啊，这是我们一期的宿舍， 就是我们在自己家里头呢。哎，两口子干点什么，你管得着吗？ 就是啊， 怎么了？这是 馋死你！ 我说对，我把这茬忘了。对，这是，哎，不对呀、啊，我也乱了、 啊。你忘了什么？ 你忘了、啊、 怎么了？ 他着急，他生气，他不给你开门，你也忘了啊！你给他准备的饭菜都凉了， 凉了。 你着急啊？哎哎， 凉了，我给他热， 就这么贤惠。 不，是你呀、啊哎，都等了他好长时间，他又晚回来十多个小时， 晚回来十几个小时啊、哎！一个月都等了十一个小时，算什么呀？ 就这么可爱？ 不是，你不是心里上火吗？ 我不上火， 你不着急吗？ 我不着急。 你别扭？ 我不别扭。 别扭， 我跟谁别扭？ 跟我别扭， 怎么了？ 你怎么了？ 说了半天，忘了这情节了。 怎么忘了 情节？ 叫门不开门，对不对？ 对呀、啊， 对不对？ 对呀、啊，叫门呢？啊，你这有门吗？ 啊，对呀、啊， 有门呢。 你这哪有门呢？ 没，对呀、啊， 没有门。我们俩见面，那我可不亲热亲热。 没有门，有了这个。 好， 我 这 我设置门，我们非得一个门一个。 我有门，你没有门，我们两个人就这个。 来啊，咱。拿这当门 啊，这 是门外，这是门里 啊， 怎么样？ 行， 从现在起你可不给他开门了啊！ 你放心， 一定不给他开啊， 绝对不给他开， 千万不能给他开， 保证不给他开。 我看记住了，哎，他是千方百计不给你开， 是 你想方设法把门叫开。 哦，我明白了，嗯，您让我想方设法的把门叫开， 对。 那么您要嘱咐他千万别给我开门， 不给你开， 您这不是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吗？ 不行，规定情节，叫门。 这怎么叫门？ 叫门。 好嘞，到家了，叫门。嗯。 你这烙烧饼了是怎么着？ 我们没拍过着， 没叫 门铃。 这是门啊！叫我做个示范。 怎么叫门？你来。 拍两下就行。 谁呀？ 我呀。 我。你是谁呀？ 得问问。卖木梳的。 啊？卖木梳的。有桃木的吗？ 有。要现钱。 同志，我可找到你了。 我先来了，这外面有狗。 嗨嗨。他不 对。停吧。二位演上红灯记了， 哎，他叫门， 不是有这么叫门吗？ 不，他一叫门，我就把这茬想起来了。不，就这么叫，明白了吧？ 就这么叫， 来来来， 两下不就完了吗？ 来， 好。 谁呀？ 叨叨，是我呀。 你是谁呀？ 哎呦，怎么连我你都听不出来了？ 哦，听出来了啊，你就是我日夜思念的宽宽。 是我呀， 你回来了， 开门吧。哎， 老了我了。哎， 怎么？ 我凭什么给你开门？你知道你走了多长时间了吗？ 我走了一共有 哦，27天了。 那是27天吗？在我来说，就好比是27年呢。 度日如年呢。 你走了，撂下了我们老的老，小的小，你就不管了。我们做妻子的容易吗？ 辛苦了， 要伺候你母亲，还要看孩子。一妻的妇女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呀、啊！ 是， 你走了， 嗯， 你妈有病啊，你妈是心脏病，心脏病犯的时候都是夜里，我得背着你妈上医院。 嗯， 你妈是个大胖子， 嗯、 她特别特别的胖， 是胖， 她680多斤那个。我把他送回来以后，老人家吃了药以后，他就睡着了，孩子也睡着了。此时此刻，我能睡吗？我就想起了你，我的宽宽。这时候我把窗户打开了，我看马路上跑的车都是我们一汽出的车，这是一汽工人的成绩，太好了。 嗯， 我看见了车就想到了你呀、啊，我的宽宽。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的伤心的。多么的难过呀，宽宽！ 等等， 哎， 你别难过呀！ 我不难过， 你别哭啊！ 我不哭， 别哭， 我真不哭。 哎， 我的宽宽吧！ 这宽 啊， 你怎么娶一傻丫头啊？ 不是，他当姑娘那会儿他不这样啊。 甭管怎么说，人家没给你开门，你接着叫吧。 哎， 接着叫， 接着叫。 叨叨 啊， 开门吧！ 我不给你开，我就不开。我说不开就不开，我不开不开不开不开不开就不开。 别贴着嘴，行行行， 我不开， 你真不开， 真不开， 真不开，我可走了。 你走吧。 好，我说走就走。 宽宽，你回来，我给你开开了，快回来，我吃饭吃饭。 不让我走了， 不让你走了。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开门呢？ 不是我不给你开呀， 啊， 是常贵田不让开的。 我， 我是作家周梅森，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盗汗，这是女性衰老的一个标志性的产物。那这就预示着更年期到了，这就预示着这个女性由中年的状态转为老年的状态。而男性呢，男性的衰老并没有女性这么明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相对于女性来说要滞后，所以更多的人关注的都是女性更年期出现衰老如何如何，而对于男性的衰老知道的相对要少一些。实际上我们说男性的衰老也有他相应的表现，也有它标志性的产物。那男性的衰老和什么有关呢？女性的衰老按照《黄帝内经》说，它是和人的生理的规律七年有直接的关系，而男性的衰老和生理的规律八年有直接的关系。那也就是说一个男性他每隔八年便会出现一次生理性的变化。这小男孩八岁的时候就出现了换牙的这种状态，16岁的时候就拥有了生育的能力，24岁的时候又过了八年，他的身高就达到了一个极限，到了32岁的时候，这个男性的生命力就达到了顶峰，到了40岁，这是又过了八年了，那他的身体就出现了日渐衰老的这种现象。那也就是说男性他是按照八的周期递进，按照八的周期来产生衰老，这就是《黄帝内经》一再强调的法于阴阳合于术数。这什么意思呢？法于阴阳，那也就是说你要掌握天地之间阴阳的规律，阴阳是看不见的，但是它可以通过天地表现出来，比如说天亮了，比如说黑天了，对吧，这就是阴阳。比如说春天夏天那就是阳，秋天冬天那就是阴，所以你得合上这种阴阳能量的自然规律。还有一个就是合于术数。那什么是合于术数呢？就是生命当中的规律。那我们刚才说的女性是以七的周期为一轮，男性是以八年的周期为一轮，这就是生命的规律。你只有掌握了这种生命的规律，你才能够更好的保健，更好的强身，更好的养生。所以一观察是从时间点上去观察，所以到了40岁以后，每过八年男性的身体就会下一个台阶，所以到了这个八的周期的这一年，不要给自己安排很繁重的工作，因为这一年很可能是比较弱的一年。第二，观察男性身体出现的种种迹象，如果能及时的体察出这些衰老的信号，及时的找到解决的办法，就可以大大的延缓衰老的速度。那男性的衰老都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第一个就是干点活就气喘吁吁，以前干工作没有那么费劲，现在工作量没有增加，但是呢同样支撑下来一天就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感觉到有点精疲力尽，干一点累活就喘，爬几层楼就开始喘，这说明身体储存的能量不够用了，就跟那电池快没电了似的。这个恰恰就是人的一种衰老的表现。第二个衰老的表现，尿线变得细而无力，实际上这是一整套，这是整体的泌尿系统衰老所带来的尿频、尿急，晚上起夜次数多，尿无力，尿线变得越来越细。那随着整体身体的衰老，局部它也会衰老，而具体到泌尿系统上表现出来就是排尿无力。那第三个身体衰老的标志就是话到嘴边以后啊，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那也就是说古人叫为言不知首尾，也就是说跟人家聊着天，聊着一个话题，聊着聊着突然就忘了自己想说什么了，所以他得打开这个话题跟人岔开，然后呢腾出时间来赶紧想 实在想不起来，他就按照百家姓一个一个往后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你得捋到那个人姓什么，哦，他才想起了，哦，这人感情姓什么什么，那就说明这个记忆力不行了，这个也是衰老的一个标志，这是大脑功能在退化。第四个衰老的标志就是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便秘的表现。为什么会出现便秘呢？我们说实际上是肠道的蠕动能力变弱了，衰老了。正是因为人的整体都在衰老，人整体的衰老带来的就是浑身没劲儿，而浑身都没有劲儿，肠道自然也没有劲儿。那肠道没有劲儿，他就干两天活歇一天，再干三天再歇一天，所以就出现了隔三差五就肠道蠕动慢就便秘。所以这个是一种消化能力减退的现象。第五个衰老的表现就是大把大把的开始掉头发。我们说一个人一天如果掉50根到70根的头发属于正常的头发的新陈代谢，那如果说一梳头哗啦哗啦的掉头发，一洗头哗啦哗啦的掉头发，甚至是把那个下水口都堵住了，那头发最后攒成一团把下水口都堵住了，那个就说明超出了新陈代谢的正常的范畴了，那个就属于明显的脱发了。所以有的人能从表面上透过稀疏的头发能够看见头皮了，那就说明这不正常了。这个是身体衰弱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它是从身体里边长出来的，身体里边的状态要好，这头发自然就是乌黑发亮比较茂盛，如果身体状态不好，这头发就变得干枯分叉稀疏甚至是脱落。第六个衰老的标志就是人容易出现烦躁，这个烦躁如果说钱丢了工作没搞好，这个烦躁是一种正常现象，一正常心态嘛。如果出现了无事自烦，没有事儿，就是烦躁坐卧不安，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的不能入睡，这种莫名的烦躁是身体功能减退的一个表现。因为身体当中有两种能量，一种是动的能量，一种是静的能量，当静的能量缺乏的时候，人体就安静不下来，所以就会产生烦躁。所以更年期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妇女异常的烦躁，跟谁都想打一架，如果实在没有人了，他打电话也得骂人一顿，或者自己就跟自己较劲，在家里边得摔点东西他才痛快。实际上就是因为他安静不下来，是一种静的能量缺乏，是衰老的一种表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系列的表现呢？实际上女性的七维周期男性的八维周期都是肾功能生长发育的周期，因为肾的功能牵扯到了人整体的健康的状态。实际上我们说这些衰老的表现都能通过肾功能来解释，因为肾从主体上来说它主管人的衰老，那从具体的功能上来说呢，肾藏精气，当肾中的精气少了的时候就会出现精力减退。这个精气它是身体的一种生命的能量，它蕴藏在身体的内部，它就像地球蕴藏的石油一样，它能带来能量。所以当人精力减退的时候，古人是用养肾的办法达到什么呀，养精蓄锐的作用。那肾呢，具体的功能是司膀胱开合，当肾功能减退控制膀胱开合的能力弱了，就会表现出尿频尿急尿无力夜尿多。那肾呢，生骨髓生脑髓，肾生的骨髓脑髓一少，人就会表现出骨质疏松，就会表现出健忘，甚至是老年性的痴呆，这是脑髓少了。那肾呢，是胃肠消化吸收食物的动力的来源，当肾功能提供的动力少了，这个胃肠就会表现出吃饭越来越少，吃完饭不消化，甚至是吃完饭出现腹泻便秘 交替的进行。这就是肾的动力不足以帮助胃肠消化所造成的反应，这是消化功能衰老的表现。那每天大把的掉头发，这就说明肾其华在法这个功能受到了影响。那肾呢和心脏配合产生正常的睡眠，白天产生一种安静的心态，这就是心肾相交。如果心肾不能够交通了，出现的就是失眠，出现的就是烦躁。所以心情烦躁是一种心肾不能正常交通的一种表现。所以综上所述，每一条衰老的现象都和肾是息息相关的，可见肾控制衰老的功能很重要。而男性呢，恰恰是因为肾功能弱了，所以带来了诸多的衰老的表现。所以当这些表现有蛛丝马迹的时候，就要提前想到办法，因为这个时候是需要最少的投入能够收到最大的效果的时候。那怎么来解决问题呢？当面对着众多的衰老一起出现，这么多的症状都来了的时候，一方面要认知到补肾，另外一方面要认识到要想把这些衰老的症状同时改变扭转局面，那就要增加补肾的力度才能够完成。而增加补肾的力度就要靠血肉有情之品和植物类的中草药互相搭配。海果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和植物类的中草药互相搭配，就能够发挥出补肾力度强，发挥出补肾时间持久，发挥出补肾起效快的优势。因为海果鞭含有更为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它能够使肾得到有效的补充。当肾功能得到有效的补充以后，才能够发挥出正常的肾的功能。那正常的肾的功能能够保证人的精力体力的充沛，能够保证人的排尿的通畅，能够保证人的脑髓骨髓充足，能够保证胃肠的蠕动的动力有力量，能够保证头发的正常的生长状态，能够保证人晚上安然入睡，能够保证人白天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实际上这些衰老的症状完全能够在不针对它的情况下从根本上解决，而达到迎刃而解的目的。所以希望这种安全有效的方法方式也能够帮助您改变衰老的状态，获得晚年的健康。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阳春三月双节将至，四世同堂海果鞭特补胶囊公司特别定于3月1号至3月8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元宵庆三八大型优惠活动，详细情况可以拨打咨询电话进一步了解，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贵听众好，今天小话题是哪些人要警惕溃疡病。首先第一是情绪低落的人，有关资料啊表明，消化性的溃疡的患者啊都有一些不良的心理的特征，包括很敏感、焦虑、多疑、惊慌、胆小、内向、自卑，这些病，这个病呢发生是以跟这些不良情绪啊有很大的关系的。 消化性的溃疡的患者啊，在发病前呢，常常有啊心神不宁啊、敏感多虑啊、忧愁焦虑啊这些负面的情绪，要调整好咱们的心态，遇事呢别往心里去。人生不如意的事啊，十之八九，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不用计较自己困难重重，很多的人呢，生活节奏啊加快啊不适应，工作繁重，劳心过度，事业呢又困难，家庭呢遇变故，都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不能整天呢忧心忡忡啊，最终啊导致加重了消化性的溃疡。本来要光是一个心情不好，现在呢得了溃疡病的话，这就是雪上加霜。所以说情绪低落者的这些人容易要警惕啊咱们溃疡病的出现。第二个类型的人呢是酗酒的人。酒精啊可以使得食管呢黏膜受到刺激而充血水肿，更会破坏呢胃黏膜的保护层，刺激胃酸的分泌，增强呢胃蛋白酶的一个量，引起胃黏膜充血水肿糜烂，最终呢导致消化性的溃疡或者是急慢性的胃炎，出现呢反酸胃痛，出现呢胃胀呕吐食欲下降这些症状。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酗酒的人长期大量的饮酒啊，导致这个健康呢出了问题，就是会容易出现呢溃疡病。第三呢还有一部分是出差的人，由于工作原因啊经常出差，舟车劳顿，要适应啊不同的环境，调整呢作息啊习惯，还要倒时差，比其他的人呢更容易得呢溃疡病。所以呢出差的话，咱们也要安排好自己的这个三餐饮食，减少啊得胃病的这个风险。还有一部分人呢，第四部分是老年人，年纪大了，身体各方面的功能下降，胃肠功能减退，容易出现了胃胀胃疼的情况。老年人呢食用的这个就应该啊吃一些消化的物质，煮的烂一点儿，餐后呢要保持啊这个直立或者是站立的姿势，防止胃的内容物啊反流到食管。所以呢咱们呢这些人就是情绪低落的人，这个酗酒的人，出差的人，以及老年人呢，咱们要警惕呢溃疡病的出现。大家都知道溃疡呢，咱们有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消化性的溃疡啊可以发生在胃跟十二指肠，另外呢也可以发生在食管的下端、胃、空肠吻合口的附近，以及器室内异位的胃黏膜上。这些溃疡的形成啊均啊都是跟胃酸和胃蛋白酶的消化作用有关，这个呢整个的都叫消化性溃疡。消化性溃疡呢绝大多数呢是位于啊胃跟十二指肠，那么胃跟十二指肠出现消化性溃疡可以占到比例是 98%到99%。 那么还有一些极其相似的，但是呢也有说不同的，临床上表现呢这个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他们是不同的，可以判断。根据什么判断呢？首先第一，季节性。胃溃疡呢是没有季节性发病，可以一年四季都发生。十二指肠溃疡啊有季节性的，发病的倾向啊好发于秋末冬初。所以说第一个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不同的就是这个时间呢季节性，胃溃疡一年四季都发生，而十二指肠是好发于秋末冬初。 第二呢，疼痛的部位，胃溃疡疼痛的部位呢，往往是在上腹中线的左侧，或者是左上腹部位，而不是在中线的右侧，特别是胃体部的溃疡。而十二指肠的溃疡呢，是十二指肠黏膜层和肌层的缺损受到损害了，疼痛多是位于上腹正中或者略偏右，所以这就不一样了啊。平期疼痛的部位啊比较是局限的，患者常常呢将疼痛啊描述会啊就是像有一种饥饿一样的疼痛，所以按照疼痛的这个情况啊，就是不一样。胃溃疡的疼痛是在上腹部的中线的左边，左上腹。这个十二指肠溃疡呢，是在上腹正中的偏右部分，这左右完全不一样的。还有疼痛的几率，就是说是怎么疼痛的这个发生的时间了。胃溃疡疼痛呢都是在餐后半小时到两小时以后出现，持续一到两个小时，在下次进餐前呢疼痛自然呢就会消失。所谓呢这个胃溃疡是一个餐后疼，吃了以后你才疼的，是半小时到两小时出现疼痛。而十二指肠溃疡呢疼痛是在餐后的三到四个小时出现，比它出现的时间晚，持续到下一次进餐。进食以后呢疼痛可以呢减轻或者缓解，所以呢十二指肠溃疡就叫做空腹疼。所以这个呢就不一样，当然有的人也有特别的情况，在夜间出现疼痛叫夜间疼。所以呢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啊不一样，胃溃疡是吃完了以后半小时以后再出现到两小时的情况，这是餐后疼。而十二指肠的溃疡呢是在餐后三到四小时出现，一直要持续到下一次进餐的时候。所以都是溃疡，但是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啊就是有不同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啊咱们就说了，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吧，那么是很容易啊出现了这个胃病的状况的，甚至有人呢这个胃溃疡啊几十年，但是呢这个胃溃疡绝对不是就在原地啊，这个就这点溃疡，它可以啊就是进一步的发展，就出血啊胃出血啊就出现了整个的穿孔啊胃穿孔啊，那当然是很严重的，而且这是咱们这个一个急腹症，是外科的，那就立即就要手术了，那就等不了的。所以说不能啊小看，不管你是胃溃疡还是十二指肠溃疡，咱们还是得想办法要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确诊治疗。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性味甘平，归心肺肝肾经，能够补气安神，止咳平喘，用于眩晕失眠、心悸气短、虚劳咳喘两便不畅。灵芝呢对于我们人体的调节是一个全身调理，局部改善，益心气安筋魂，健筋骨好颜色，这些使得我们全身呢这个主器官的功能啊调节，调节了以后呢很多的症状啊就可以得到一个改善。 这个胃部的这个疾病，咱们谈的这个溃疡病啊，也是这样的。溃疡病的话呀，咱们首先呢，就是要使得我们呢，这个胃酸的分泌跟胃消化液蛋白酶的分泌啊，要恢复正常。不是说呀，过多的分泌胃酸，过多的使得胃蛋白酶消化液分泌很多，这就啊造成我们容易出现的溃疡。另外呢，咱们说了，你自己的这个情绪啊也要啊稳定。你要是心情啊都是处在一个情绪低落负面状态，咱们就容易得溃疡病。另外呢，酗酒的、出差的、劳累的，还有老年人的，你组织器官功能都不正常了，胃酸、胃蛋白酶、消化液分泌不正常了，那就必然的就容易造成呢出现呢这个溃疡病。灵芝调节我们呢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功能，使得我们体内的细胞免疫体也免于 NK 细胞活性吞噬失标功能处在正常状况下，所以对胃部寄生的幽门螺杆菌啊就是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中国人出现幽门螺杆菌阳性的状况呢很多很多，为什么中国人不分餐，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聚餐的时候就容易啊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话，必然对于我们这个胃病的这个康复啊就受到影响。而免疫系统功能正常的话，那么这就是保护我们的胃溃疡啊这个不进一步的发展，不会出现出血啊、穿孔啊。另外呢，这个灵芝调节我们免疫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它们是一个网络。免疫系统功能正常，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功能正常，就使得我们呢很多的出现了负面的情绪啊，出现了这些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呀，这个都可以得到一个缓解改善。灵芝还可以呢出示我们的这个甚至出现了溃疡的创伤面，不管你是胃溃疡还是十二指肠溃疡，咱们通过这个微量元素的这个作用出示我们呢这个基因，就是细胞内的 DNA 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它是一个模板，这个模板通过转录这个复制出示我们的这个细胞，胃壁细胞啊能够啊出示这个创伤面很快的恢复。这样的话呢，溃疡的创伤面减少了，面积减少了，那么整个使得我们这个溃疡的状况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见到成龙之后，吴思远开门见山地问道，如果让你拍一部完全自己主导的电影，你会想拍什么呢？这个问题打得成龙措手不及，但他还是慢慢地整理了思路，说出了自己多年来的想法。现在所有人都希望制造第二个李小龙，